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177集，隐藏身世。程俊的手机上了锁，最新消息在锁屏页面，是银行发送来的消息。陆兆颖一个转字在嘴里绕了半天，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程俊靠在实验桌，手上拿着一张单子看，见陆兆颖这样，抬手将手中的单子扔到桌子上，随手捞起手机，不紧不慢地拿起来看了一下。 陆少，你看到什么？ 程木被陆兆颖一口气噎了个半天，有些忍不住了。陆兆颖摇了摇头，他手撑在桌子上，喝了一口矿泉水。 俊爷，我刚刚是不是多看了几个零？ 首字是三，但后面的零是不太对的。程俊眼眸微微眯着，他看着手机上显示的转存数字，没开口。 300万。 陆兆颖把矿泉水瓶往桌子上一磕，目光转向程俊。 比我前几年的零花钱还多。 陆兆颖家里不缺钱，但陆妈妈对她的零花钱的刻度非常的严。陆兆颖小学、中学、高中的那段时间，只能想办法蹭程俊的钱。陆兆颖一度觉得程老爷子的管理方法有问题，不然为什么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程俊的钱好像就用不完一样？程木挠了挠头，弱弱地开口。 300万，不对吧？这应该不是秦小姐打的吧？不然她怎么会在我们校医室打工啊？ 不仅在校医室打工，还在奶茶店打工。陆兆颖没再说话。程俊把手机按灭，随手扔到桌子上，重新拿起那张单子看着。 啊，不对！ 陆兆颖坐直身体，刚刚那六个零，他确定以及肯定没有看错。秦冉刚刚采要了程俊的银行卡号，陆兆颖也有理由相信程俊给秦冉的卡号是他的私人卡号。想到这儿，陆兆颖看了一眼程俊，确实奇怪，他看到秦冉就没有怀疑地让对方进了校医室，可俊爷呢？程木看陆兆颖的反应，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陆少，那钱…… 陆兆颖摸出一根烟叼上，懒懒地瞥他一眼。 你说呢？ 另一边，银行经理毕恭毕敬地把秦冉跟秦汉秋一行人从 VIP 会客室里面送出来。 冉冉，刚刚呢？ 秦汉秋咳了一声，走出很远了。他还是忍不住看身后的银行经理，对方还毕恭毕敬地站在银行大门口，西装革履的，一看就是成功人士。见到秦汉秋回头，他非常礼貌地微笑了一下，吓得秦汉秋一个机灵。秦冉看了一下手机上的时间，侧了侧头。哦，银行的人。 哦。 秦汉秋点点头，没再说话了。秦冉给他们订了学校周边的酒店，让他们放了行李，一行四人找了个地方吃了饭。秦冉想带他们逛逛一中，秦汉秋跟周大健都没有同意。 冉冉，这一下午耽误你时间了吧？ 秦汉秋摆手道。 你这下午都没去上课，老师不会骂你吧？ 不会，他们不管我。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拿了矿泉水瓶喝了一口。秦汉秋下意识地认为老师们是放弃他了。周大健立马有眼色地岔开话题。这两人表示不打扰秦冉学习，只有秦玲抓着秦冉的衣角非要跟他一起走。秦冉就跟秦汉秋说好晚上睡觉前把秦玲送回去。 老秦，下午我们进的是银行的 VIP 接待处吧？ 等两人走后，周大健才看向秦汉秋。 你们家冉冉哪里来的那么多钱？ 他不知道要多少钱才能进 VIP 会客室，但肯定比他能够想象的要多。毕竟刚刚银行的工作人员那么热情。秦汉秋伸手开了一瓶啤酒，没说话。 嘿，你怎么都不笑啊？你有这个闺女，以后可享福了。 周大健看到秦汉秋板着脸，有点想打他。切，都是一起搬砖的，他怎么突然都成了有钱人呢？难怪刚刚在云顶酒店，秦冉竟然还去了楼上。 没脸享福。 秦汉秋给自己灌了一口啤酒，苦涩地笑笑。 冉冉从小到大，我基本上就没管过她。 管得最多的就是他跟秦宇闹矛盾，然后秦宇哭。他跟宁晴跟秦冉说的最多的就是，你做姐姐的不能让让妹妹吗？那时候宁晴功力心强，秦汉秋每天打好几份工，回来累到不行，根本没有心力管这两姐妹的事。秦宇每天晚上还会跟他说好话，以至于长这么大，他几乎都是偏向秦宇的，跟秦冉不亲。秦汉秋想，之前在一中，秦冉丝毫不避讳他同学，那时候他才有些明了，有些话并不是嘴上说说的。 老周，你说我那时候想什么呢？明明都是人，冉冉为什么一定要让着鱼儿呢？ 秦汉秋又灌了一口酒，眼睛有些红。 就因为他比鱼儿大一岁。 周大健把桌子上的餐巾纸递给他，了然地点点头。 老人的话没听过？会哭的孩子有糖吃，这个你不懂？ 这边带着一个孩子，秦冉也没有去上晚自习，他就带着秦玲去了校医室。到了校医室，陆兆颖看到秦冉进来，就一直悠悠地盯着他看。程木习惯性地拿起茶壶，就看到秦冉身边有一个秦玲。 秦小姐，这是？ 哦，秦玲，我弟。秦冉拍拍秦玲的头，扔了一本书到桌子上。去看书。秦玲一言不发地坐到桌子边，拿起那本书看。他低着眉眼，看起来有些孤僻阴郁。 弟弟啊。 陆兆颖收回看秦冉的目光，转向秦玲。他摸着耳钉，十分自来熟地开口。 弟弟好，你可以叫我陆大。 秦玲抬了抬头。一个歌字还没有出来，陆兆颖的声音卡在了半空中。秦玲又低了头，继续翻了一页书。程木把秦冉的茶给他泡好，放在桌子上，余光看到秦玲手中翻着的就是秦冉经常看的原文书。臭弟弟，你看得懂吗？ 不是，秦小冉，你这弟弟跟我有缘啊。 陆兆颖从荡机中反应过来，他瞬间忘记了秦冉那300万的事情，就绕着秦玲转了好几圈。 我看他很眼熟。 程俊坐在沙发上，正在看电脑上的一个解剖视频，手里还拿了个杯子。闻言抬了抬眸。 你之前也说他很眼熟。 秦冉晚上懒得去上晚自习，也不想练字，就大马金刀地往沙发上坐下。程俊十分好脾气地给他让了半边天下。程俊清了清嗓子，然后看向秦冉，不紧不慢地开口。 他说你像他妈，陆阿姨生他生得晚，今年53了。 陆兆颖不敢置信地看向程俊，这他妈是兄弟？这么阴？秦冉面无表情地看了陆兆颖一眼，低头继续按着手机，发给妍希一句话。李双宁，认识？魔都。妍希一双眼睛熬得通红，身边一堆废稿都是他写的词，手机一响，特别提示音，他连忙扔了笔，在杂乱的桌子上找到了手机，一眼就看到了微信。 李双宁是谁啊？ 他往椅子上靠了靠，伸手敲着桌子问经纪人。 经纪人一看妍希那架势就知道发微信的是大神，他有些哭笑不得地开口。 妍希，你今天来魔都就是为了明天的专辑，你忘了吗？李双宁是你专辑里的一个配角。 哦。 妍希看了一眼微信，十分风轻云淡地开口道。 换了。 妍希出道这么多年，基本上都兢兢业业地搞自己的音乐，娱乐圈的事很少管，眼下还是第一次有这要求。 行。 经纪人点点头，以现在妍希的咖位，一个三线明星换掉也没什么。他估摸着这三线明星是得罪大神了。另一边，好不容易在酒店里找到梦幻之星的李双宁一行人来到魔都，手里刚拿到妍希团队的剧本，还没捂热，就被妍希团队的人告知他不用继续下去了。 为什么？ 李秋一愣，他看向妍希团队的人。 我们协约不是签了吗？ 妍希是娱乐圈少有的清流，不上综艺，不拍电视，不炒绯闻，不炒人设，这么火完全是靠他的音乐，热搜全都是粉丝给他顶上去的，一般能跟他搭上边的人都会很容易引起路人的好感，他的每一张专辑都很畅销。李双宁一路过关斩将才走到这一步，完全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直接被妍希团队的人 pass 掉。来人歉意地回答， 违约费我们会双倍给你。 这种时候再高的违约费都没有用啊。李双宁要拍妍希的通稿都发出去了，这时候换人，以妍希圈子里的好名声，网友们只会黑李双宁。李秋急躁得不行， 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来人临走的时候只淡淡地说了一句，得罪了什么神？李双宁脑子轰鸣中，只能想到下午梦幻之星的事。 那小孩的姐姐好像认识云光财团的人。 休息室李双宁没有去，可李秋知道，两人完全没有想到会因为一个孩子崩塌了李双宁在娱乐圈的所有人设。如果有时光机器，就算梦幻之星真的丢了，李秋也绝不会那么武断。眼下不仅在不知道的情况下得罪了一个大人物，还把妍希的合作给丢了，李秋感觉到心在滴血，他当机立断。 回云城。 秦冉跟妍希聊了几句就关了这个聊天页面，顾惜池也回了魔都，他哪里也没去，直接用实验室的仪器重新检测了一下，连饭也没有吃。在云城他已经做过一遍，程俊把他的结果完善了。他这么认真也不仅仅是因为是秦冉的外婆，还因为他本身就是个医学狂人。他把拿到的报告直接发给秦冉，附带了一句话， 给程俊看，快点，我很急。 看起来是挺急的。秦冉点开他发的文件看了一眼，是顾惜池实验室的仪器的记录，杂七杂八一堆。他抿了抿唇，偏头看了程俊一眼，程俊抱着个毛毯继续看视频，有些昏昏欲睡的。余光见他看向自己，就随手把手中的毯子递过去。 冷。 秦冉非常熟练地道了个谢，把毯子拿到身上的时候他才抬了抬头。不是，我是准备给你看个东西的，等等啊，我发给你。程木坐在秦玲身边，面无表情地看着这一幕，然后戳着手机给程金噼里啪啦发了一句话， 我想自戳双眼。 程俊看了一眼手机，秦冉给他发了个文件，他点了接收，淡淡开口， 什么东西？ 医学。秦冉抱着毯子看他。 嗯。 程俊点点头，然后随手转发给陆兆颖， 打印给我。 陆兆颖的日常看诊的桌子上有打印机，他非常没脾气地把文件全都打印出来，一边打印一边侧着身子试图跟秦玲聊天。文件一共10张，打印得很快。 陆兆颖看打印好了，就拿去给程俊看。 秦小冉，你有什么医学资料要给俊颖看？ 他一边走着，一边随手翻，一低头就看到了飞叶，很明显的顾字。而魔都的顾西池拿桶泡面坐在实验室的电脑面前，等待秦冉的结果。刚吃一口面，他忽然想起来不对，僵硬的侧头看了一眼面前的电脑。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